各位好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同样的时间，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李刚霖带来的这一场恋爱。正月初三，接下来听到刘德华恭喜发财。 小口永远在一块，我出满天下的小孩聪明，生活秀才智商充满迷脑袋，出全勤的富奶奶三十六圈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，出三十分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住豪宅，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的都豪迈， 恭喜发财， 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理我人不怪。小口敞开，用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的我们更厉害，出战世界的舞台，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，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你发财，要喊的都豪迈，恭喜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， 再来， 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我人不怪。 开心的事儿写在 QQ 上，生活的事儿呢写在朋友圈上，不必分组可见了。伤心的事儿写在微博上，因为 QQ 上有爸妈有亲人，朋友圈里没有同学朋友，只有微博里面是你自己。来听到的是金海心的《右手戒指》。 啦啦啦，是你梦中的年郎，红色裙摆的太阳，骑着黑骏马，一身受伤，就把你解放，让你梦中的迷茫，带你到城市流浪，右手的戒指放在风凉，爱一朵花就陪它绽放，爱一个人别怕会受伤。

还不够好，抱歉，我不服人。时间一晃动，记忆就模糊了，我们的爱没有放手着。我很努力想着你，却都是真，跑腿的你是真慌乱陪衬，全世界静止了，我也真的失去你了。怎么不心疼，怎么会发生，我们两个人快变成陌生人，失恋谁不能，都不要再问，有心者都清澈。 心里的浪潮，拒绝让我看到。

千人在下 ABC 全部都下架 Don't call me 你选好来炸我要炸 就畅快淋漓，笑就随心所欲，玩就敞开胸怀，爱就淋漓尽致。人生何必扭扭捏捏，做就勇往直前，干就下定决心，修就放下一切，生活何苦畏首畏尾。苏芮、张惠妹，跟着感觉走， 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

路与路的距离总可以跋涉，迟与早的距离总可以追赶，梦与梦的距离总可以期望，先与后的距离总可以弥补，成与败的距离呢总是可以攀越，生与死的距离总是可以看透的。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 Can you feel my world。 你只喜欢我微笑，你决定我的需要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，我不是为你制造。担心相信你找拉住我往下掉，还是漂亮够好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轻一点删掉，变成你爱的调调。你以为我好，我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我的烦恼，我的骄傲，你却不明了。怎样爱你才好，毕竟黑豹需要自由奔跑，不能满足于拥抱。帮助我。 Little

是匆匆过客，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，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。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，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，流经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只为等别人的心 看场 IMAX 电影。 Señor Pretorio de Bazar No lo sé。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惯行驶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情愿困在你怀中，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日月是你有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的追求。一天到晚悠悠的云呀雨不停留，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不停休，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

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。Show me the路的对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？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 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在明天九月初四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听到刘若英的熊，明天见哦，拜拜。 从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，因为你懂，从不介意你爱保持沉默，倾听我，陪伴我最自由的寂寞，你的体温相同，从不承诺在我身边多久，我也感动，从不要求你回应我什么，也温柔记住我最脆弱的脸孔，你的表情像我的执着，落在我臂弯是让我跟你走，每个人怀中都有个拥抱，有时候需要一个轻松的拥抱，只有你从来不去绝望，只有你能给我